海云南翡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北京music radio，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北京南收费站到房山梨园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大家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为大家主持中国歌曲排行榜。说到端午节当然是粽子了，全国有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当然第一大的迷之命题呢，就是粽子是咸的好吃呢还是甜的好吃。首先我们来一个南方口味的啊，我在厦门待了十几年，厦门人呢要吃烧肉粽，跟台湾一样的啊，修麻掌烧肉粽，修麻掌，哎，不是听邓丽君的烧肉粽，而是听周杰伦的疗伤烧肉粽，哈哈哈哈哈哈。 Oh, 告诉我他旧日的模样，穿着墨色寻找你的香。 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这是歌手赵照在去年端午节所推出来的单曲《粽香》。

时候世上也有这种样的味道，我闻着它躺在床上睡着。 逢佳节倍思亲，思念的是家乡，思念的是亲人。我们听到的是出现在榜上的一首歌，来自小诺诺尔曼的《奶奶的摇摆颂》。我们每个人无论走多远，只要乡愁还在，就会惦记着家乡的长辈亲人，家乡的山山水水啊。那这个端午节的小长假，大家都选择回家了吗？那么昨天呢是父亲节，让这个假期格外的暖意融融，氛围加倍。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最近感动无数人的一首歌，越是年龄的增长，越能感悟到他所唱的这一切。就像很多人说出的一句话，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来听一下李宗盛写给爸爸的新写的旧歌。 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是啊，她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居心的旁观者。遗憾我从未将她写进我的歌。然而天晓得这意味些什么，然后我一下子也活到已落泪的碎了。当徒劳人事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像个终于灵验的咒语，那些年只顾自己。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今晚生动中国艺术名家端午诗歌朗诵音乐会将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办，用声音传送经典，并借助互联网多平台传播中华文化之美。端午节也是诗人节，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因此端午节与朗诵是一组完美的文化结合。演出将从端午节出发，讲述屈原波澜壮阔一生的同时，展现历代爱国诗人篇章。同时，朗诵会互联网艺术平台将同步向爱好朗诵的网友进行直播。继续来关注，昨晚著名口琴大师黄文胜在青兰剧场为北京市民带来一场父亲节暖心策划《童年的口琴》专场音乐会。音乐会上，黄文胜将用一支口琴为大家演奏出《乘着歌声的翅膀》《吻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马刀舞曲》等怀旧曲目。黄文胜是我国著名口琴演奏家，北京教育学院音乐系教授，他的口琴演奏曾多次获得国内国际口琴比赛独奏第一名，并在国内外举办多场独奏音乐会，代表作品有《别样的呼吸》《昨天的记忆》《跳动的音符》等。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嗨，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大家主持的中歌榜。端午节呢，是我们流传千年的传统节日，无论是挂艾草、吃粽子、绣香包，想到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人和我们现在的人都秉承着同样的风俗习惯，觉得很神奇，不免有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自豪感。下面这首歌就以古诗词的韵律美感来唱端午，来听罗中旭的《渔家傲·忆端午》。 新月临杜鹃就浇湿了心口，闻鼓笼浮水中观舟楫争渡，我站在江头为风送梅露，千年后共思处理不同，花一动情真浓，雾一梦书中听胡吟送扫路，一弯月怀古漫漫路远修，瞬息间些许悲痛，皆止于雕曲中。五月榴花摇眼红，绿杨带雨垂垂中，五色心思缠娇中，金盘松生肖花山盼双峰，这是玉兰世界中，唱不就美情专供，夜里黄鹂湿衣浓，幽梦送灯仙金箔纱妆梦。月临杜鹃就浇湿了心口，闻鼓笼浮水中观舟楫争渡，我站在江头为风送梅露，千年后共思处理不同，花一动情真浓，雾一梦书中听胡吟送扫路，一弯月怀古漫漫路远修，瞬息间些许悲痛，皆止于雕曲中。五月榴花摇眼红，绿杨带雨 垂垂中，暮色心思缠娇中，静盼送深宵花山盼双峰，尘世依然世界动，上不求美情转空，夜里黄鹂湿衣浓，幽眸送灯仙惊破纱窗梦。五月榴花摇艳红，鸳鸯单语垂垂中，暮色心思缠娇中，静盼送生肖花山盼双峰，真是玉兰世界动，长不久美情转，夜里黄鹂湿衣浓，幽眸送灯仙惊破纱窗。 他们说你是一个孤独的诗人，他们说你有一颗忧郁的灵魂，迷落的岁月是否像我所想象的那般寂寥，是否水中你的心思像一尾鱼款款徘徊，冷湿的清明掩覆在你身上，总有多少无奈突脱流水几怀，究竟你愿 歌是蔡琴在1983年推出的《屈原》。屈原是历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他自投汨罗江，也是端午节的由来之一。屈原的故事在电影、戏剧和音乐当中都有所涉及，而蔡琴这首诞生在校园民歌时代的《屈原》也唱：“追思掠过江面，片刻又将你遗忘。也许你讲年年享受五月的粽香。” 屈原所著的《离骚》成为千古名篇，不仅传颂至今，而且被以各种方式所引用。下面这首歌是苏打绿的小情歌，里面唱到：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这是一首简单的小 虚心心消遣，寂寥无眠。我问谁怜，该怎么办，付出睡眠。梦在对岸，没有船。夜中的烟有些疲倦，像一缕快要飘散的烟，还在心 现在大家所熟悉的季如锦是经纪人，是老板，是作词人的身份。其实在他做歌手的时候也有一些好听的歌曲，比如刚刚这首收录在2003年《寂寞的自由》专辑当中的《睡莲》。坐定睡莲，如梦一般，仿佛仍是少年。今天是端午节，大家忙着团聚，忙着过节，阖家欢乐，团团圆圆。对于长大了的我们来说，这其中也有回忆小时候的那种感觉。每逢佳节，重温着这些风俗还有吃的东西，就想回到小的时候一样。过端午吃粽子，你喜欢甜的还是咸的？不管怎样，都有越来越多的口味选择，由此也引出了下一个小时的音乐主题。粽子的口味多种多样，那么音乐当中有哪些混搭口味的歌曲呢？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大家主持中歌榜。我们接下来的听一下郁可唯的茶汤，广告之后再回来。 想了想茶杯上的雨夜，颜色越来越浅，你越走越远，有好多的话还来不及兑现，你就不见。我身后窗外那片梯田，像一段段从前，我站在茶园，抬头望着天上想你。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欢迎回来，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你吃到什么样口味的粽子呢？水果的、豆沙的、腊肉的、甜的、咸的，还是各种各样混搭在一起的？现在的口味真的是日新月异啊。当然很多的行业都形成一种混搭风，比如说我们的华语歌坛最成功的混搭便是中国风。作为将这种风格发扬光大的周大厨呢，这么多年依然坚持在中国风上面进行改良。接下来我请大家听到2014年的这首《天涯过客》，周杰伦。 风起雁南下，静悄悄落黄沙，独坐起壶茶，几声一夜灯下。你在几里外的人家想着他，一针一线绣着花。成双盘带娃都落上灯的茶，抚琴与对话，余温轻声出落下。胸外思念都重逢，而你却什么也不回答。青春短的眼睛的你也走了，爱恨结了，故事经过只留下我，只把离愁深深藏到更久。问你是否说过再见，舍得什么。青春短的 ¡Gracias!